第63集。 他们不知道你是谁，你不用担心。 梅雨琛的语气一如既往的随意，就好像在说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。不过白思君却突然来了气，他皱眉： 你觉得我是在担心自己被曝光？ 梅雨琛抬起眼睑，看着他没有接话。 你有没有想过，万一所有人都骂你怎么办？ 梅雨琛歪起脑袋问： 他们骂我了吗？ 白思君的气焰一下小了许多。 没有。 那不就完了？ 白思君刷的把筷子插到了饭碗里。 你还笑？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？ 梅雨琛咬着筷子，颇为真诚地看着白思君。 白，我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你是我老婆。 你。 白思君脸一红，他算是看透了，梅雨琛就是吃准了他无法招架他的情话。就像梅雨琛不高兴时，他放软态度，随便哄几句就能把梅雨琛哄好；而他生气时，梅雨琛说几句令人脸红心跳的情话，就能让他彻底没了脾气。他埋下头继续吃饭，不自然地说： 以后做这种事情给我商量一下。 不是你让我这么做的吗？ 白思君一愣： 我哪有？ 梅雨琛无辜： 你让我宣传新书啊。 白思君深吸了一口气，又来了这熟悉的颠倒黑白。他咬牙切齿地说： 那你宣传的可真好。 梅雨琛轻笑了一声： 那当然。 事实上，梅雨琛这波宣传确实很好。晚上9点，微博大 V 放出了所有的采访内容。梅雨琛承认自己3年之后才推出这本新书，不是所谓的3年磨一剑，而是遇到了创作瓶颈，才思枯竭，无法写出令自己满意的作品。当然，这段瓶颈期已经过去，引用梅雨琛自己的话说就是： 他是我最低谷时期照进我生活中的一束光，他给我带来源源不断的灵感。我相信他就是我生命中的缪斯。 白思君看到这段话时，肉麻的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。他觉得梅雨琛的读者一定会觉得他矫情，然而事实是，这篇博文发出来后没多久，梅雨琛的缪斯这一话题就登上了微博热搜，下面一堆人为所谓的神仙爱情流泪。白思君觉得自己简直跟不上时代的潮流，什么时候同性恋也可以这么大张旗鼓的秀恩爱了？然而事情还没有告一段落。夜里12点多，做完例行运动之后，白思君一时好奇打开了京东和当当，于是便看到梅雨琛的新书《告白》登上了畅销榜第一。这个结果既意外又不那么意外。当初为了梅雨琛怒怼主编时，白思君就放下狠话说梅雨琛的新书一定会上畅销榜第一。但是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，他却没有预想中的那么激动，反而内心平静，只是略微有些感慨。梅雨琛从白思君手里抽走手机： 手机是你老公还是我是你老公啊？ 白思君无语地抽了抽嘴角，这只大猫真是个醋精，连手机的醋都要吃。 你不好奇告白的销量啊？ 梅雨琛言简意赅地回答： 第一。 白思君不禁失笑： 你就那么自信啊？ 梅雨琛凑过来把白思君紧紧地搂在怀里，不甚在意的反问： 不然呢？ 白思君反搂住梅雨琛的腰： 确实是第一，来，恭喜你。 现在还不是时候，你忘了我们的目标？ 确实，他们的目标不是畅销榜第一，而是今年的星木奖。登上畅销榜的很大因素在于宣传， 但是星木奖却不一样，他不看人气和销量，只看作品的硬实力。除此以外，每个评委的喜好不同，也会影响最终的评奖结果，因此没有人敢断定自己一定能够得奖，就连梅雨琛也不例外。一想到这儿，白思君才放下去的心又掉了起来。 发布入围名单是十月初吗？ 嗯， 那只能继续等了。 第二天上午，白思君和之前一样在求职网站上刷着招聘信息，而这时他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之人的来电。他皱起眉头按下通话键。 主编？ 主编语气和善地问道。 小白，最近工作如何呀？梅雨琛的新书卖得不错，给我们公司带来了不错的效益，这可多亏了你啊。 白思君在心里冷笑了一声。 主编客气了。 告白定稿之后，梅雨琛非要把编辑的名字改成你，不然就不让出版，我可是做了不小的让步呢。 白思君一愣，他一直以为关于署名的问题是赵林说服了主编，没想到竟然是梅雨琛在替他争取。 啊，谢谢主编。 主编呵呵笑了两声。 说起来，要不是我当初逼了你一把，这书稿还不知道得拖到何年何月。其实啊，我那也只是为了刺激你一下，不是真的要你走。妈，真，你竟然自己辞了职，真是何必呢？ 白思君不是傻子，他听出主编是要他回去工作。 A 出版社的面试结果还没有出来，继续等下去也不一定能等来好的结果，选择回到宏图可以直接入职，工作很快就可以回到正轨。只是他不想跟那种人一起工作。白思君说着场面话。 这些年谢谢主编的栽培，我现在做着自己的事也挺好的。 其实自己的事无非就是找工作罢了，尽管这事八字还没一撇，他甚至不知道昨晚折腾了半天的西装还能不能穿出去。但就算没有任何一家出版公司要他，他也不想再回到主编的手下做事了。主编又拐弯抹角地让白思君回去，最后甚至还提出给他升职加薪，但白思君还是拒绝了。挂掉电话后，白思君觉得奇怪，他问坐在沙发另一头的梅雨琛， 他怎么那么希望我回去啊？ 梅雨琛此时正在看书，他头也不抬。 宏图想签我下一本书。 原来如此，白思君突然想到什么。 你是不是给他说只要我做你的责编才行？ 梅雨琛轻笑了一声。 哼，老婆真聪明。 白思君皱了皱眉。 你真是太任性了，你可以直接拒绝啊，没必要提条件为难他，这样很容易得罪人的，万一给你以后的发展埋下隐患怎么办？ 我怕得罪他，他欺负你的账我还没跟他算呢。 白思君无奈，他家大猫这记仇的性子还真是改不了了。他想了想， 如果我面上了 A 出版社，我就专门为你写份策划，说服他们签下你的下一本书。 梅雨琛眼含笑意地点了点头。 好。 白思君正想继续问梅雨琛下一本书有没有什么打算，这时他的电话又响了起来。他看了眼来电显示。 看来你冲到畅销榜第一有人急了。 齐云。 没错。 白思君慢悠悠地接起电话。 齐老师呀。 齐云开门见山。 恭喜啊，白编辑，你们那书卖得不错呀。 齐云的语气听起来很正常，但白思君总觉得有些阴阳怪气。白思君随口应和。 齐老师的书也卖得不错呀。 齐云笑了笑。 哎，哪能跟你们比呀，铺天盖地的宣传到底还是抵不过一次炒作呀。 炒作？好了，现在可以确定了，齐云的语气就是阴阳怪气。